各位老师、各位群友、群委、群主，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猪人，非常感谢大家再次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一点看法。上一次呢，我们谈到的就是关于西方保守主义的这个逻辑，主要谈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不少朋友们的争论。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争论是好事儿。我希望等我这个系列讲完之后，能够把大家关于保守主义的这些个问题，找一个恰当的机会，统一的去回复一下，用语音，因为我们的不少讨论都是用文字来讨论的，其他的这个群的朋友呢，可能就看不到了，所以呢，今天我就不想过多的引申这个话题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那么总体上呢，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先秦儒家其实就是一种西方式的保守主义，但这是从思路上来说的，而不是说从他的那个保守的内容上来讲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评判一种思想是不是保守主义，并不是像一些朋友，比如像刘忠印先生那样所认为的，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看你保守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呢，关键之处是在于你保守一个东西是出于怎样的思考，怎样的考量，你为什么要保守它啊？这就需要去考察保守主义的它的思路、它的逻辑了。如果我这个见解是对的呀，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政治上，儒家、先秦儒家它的思路确实是西方保守主义那样的思路。所以通过上次的比较，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一点啊，已经可以确定这一点了。这个结论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呢，思维方式毕竟还是空洞的，它还不够丰满，不够充实啊。就像我们在自然科学上所做的那种论证，仅仅做逻辑上的、数学上的证明还不够啊，必须还要去做经验上的验证和实证。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想从内容上来看一下。先秦古儒他具体的那些政治方略啊，还有观念是否能够符合西方保守主义的那些这个最重要的一些要旨啊。所以接下来呢，我将从五个大的方面来讲解这个它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今天要讲的是等级秩序，第二个是反对专制，第三个是形式正义，第四个多元自由，最后一个是德性政治。这个德性政治其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去讲呢，是因为全部这些东西讲完之后，我要谈的是先秦儒家的他的那个政治哲这个道德哲学呀，所以呢正好可以做一个衔接。那么首先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等级秩序。我们说孔子所保守的传统肯定不是西方的那种传统，而是就是这个孔子当时正面临着礼崩乐坏之危的那种周公之制。这种周制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制度，而我们知道等级其实就是封建政治的一种基本的最基本的特征啊，它也是封建政治的一个内在要求啊，同时呢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秩序。我们知道西方的保守主义它也十分重视秩序，那么孔子的政治他的要求，我们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复礼，克己复礼。复什么礼？复的是周礼，也就是要回到西周黄金时代的那种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总有人说这个孔儒是皇权帝制的代言人，这个非常的这个可笑啊，可以说是可笑啊。如果这样去讲汉儒还能搭上边儿，因为保守主义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可以捍卫任何一种既有秩序，那么汉儒保守当时的帝制当然是很自然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去评价这个孔孟，尤其是孔子时代的这个儒家，说孔子是帝制的代言人，那得是一个多么离谱的错误啊！帝制是中央集权的制度，而孔儒首先就是反对集权，崇尚专制，崇尚封建。如果没有封建，周礼也就失去了依托， 徒有其名了。那么儒家所保守的这个周制，它的等级，我们大体上来说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民这么几个等级。那么这几个等级是如何确立的呢？当然是通过分封来确立的。但是西周时代的分封，它又依据于什么呢？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它绝不是随意进行的。答案是，它是以宗法制为根基和依托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周人的社会结构。它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周人的社会结构其实就是这个宗族所构成的共同体。以往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这个中西方的这个政治，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说西方的政治学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而这个儒家呢是以集体为中心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天然的就具有这种集体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对西方了解多了很多哈，我们知道西方的个人主义政治学其实只是西方思想中的一脉，而西方的保守主义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这个西方保守主义跟儒家在这一点上其实很相似，它都不是集体主义，不是典型的集体主义，这个法家那种类型才是集体主义，也就是说个人完全被忽视了，无视了，你只是国家这部战车上的螺丝钉而已，为了集体可以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而且你还要把它当成崇高。但是儒家与西方保守主义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这个其实更接近于共同体的政治学，共同体的政治学。那么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那本政治学里边其实就讲到了共同体的政治学，在他那儿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城邦的政治。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话哈，他说这个城邦啊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那些在本性上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人，无足无法无家之人，这种人是卑贱的，这种人就仿佛棋盘中的孤子。很显然这个现代个人主义要拿过去拿到他那儿，那就是棋盘中的孤子。他又继续说啊，他说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的时候，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他要么是一只禽兽，要么是个神。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我们看亚里士多德他的这个政治学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政治学，他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个人和城邦的关系在他看来就像一个有机体的这个各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个人与城邦这个就是这样，整体由各部分构成，是吧？但是整体又无法离开部分，离开了这个整体呢，又无所谓部分，所以它是相互共生的关系。但是无疑，这个亚里士多德总体上来说，他是倾向于整体的，他不是倾向于个体的，所以他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他是把共同体摆在了最高的位置，而不是个人啊，注意这一点。所以他的政治学是以共同体为中心的。他认为呢，个人只是城邦这个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发展他的能力，实现他自己。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和共同体是高于个人的。所以之所以这样，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的政治权利是人最优越的权利。一个城邦的公民他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他自己，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拥有城邦的政治权利。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城邦，脱离了共同体，他甚至不能称其为人，他要么是一只禽兽，要么是一个神灵。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被奉为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可以说是最早的渊源了。我们从他的这种政治学的这种基本概念里边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他跟西方现代的那些政治理论啊，他这个性格可以说是截然不同。所以我们说这个儒家与现代西方这种什么个人主义啊、自由主义啊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实际上并不是中西文明的对立，而是古今的对立，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那么亚里士多德这种思想如果放在儒家身上，我想孟子有一段话啊，简直就是对这个，我觉得亚里士多德可以为他做一个非常好的注释。这段话是这么说的：阳士为我是无君也，末世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么这段话呢，以前我估计也是被这个儒家被抨击的很严重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路，就很好理解了。你个人是从属于共同体而存在的，你不是独立而存在的。那么像杨朱那样，杨朱取为我，那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也就是无君啊。墨家崇尚兼爱，就是无父。为什么是无父？我们后边会有分析啊。那么无君就意味着你脱离了政治的共同体，无父则意味着你脱离了宗族的共同体，或者你消解了宗族的共同体。所以一个人如果无君无父的话，也就意味着他要么是脱离了政治共同体，要么是脱离了宗族共同体啊。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个人他要么是一只禽兽，要么是个神灵啊。对于这个墨子这个兼爱呀，这个兼爱为什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无父？我们后边再去分析它啊。我们再看啊，接下来往下看，往下讲，这个古希腊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周人的政治也是这个宗族共同体的政治啊，他们都不是像洛克所讲的那样，是通过理性的认同和同意来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啊。古希腊人和周人的这个政治都是围绕着共同体。他们是以血缘和感情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其实我们一提到感情和血缘，好像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特例似的，但是其实西方封建时代它的古代的政治共同体其实也差不多。比如说12世纪英国有一位思想家是这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啊，他就把这个政治社会视为什么呢？视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他说啊，一个如同家族一样的政治体。甚至直到近代啊，近现代，当埃德蒙伯克谈到英格兰与这个美国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也是那么说。他说，我认为我们与殖民地之间这个关系的维系在于亲密的情感，这种感情源于共同的姓氏还有血缘的纽带。他们都是以这个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而不是理性。那么以理性为基础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比如说柏拉图的《理想国》，那就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设计出来的。在这种理想国里边不存在家庭啊，他根本无视这种什么亲情血缘啊什么的，不存在家庭，把家庭解散掉，每个人然后都从他的天赋出发，然后各尽其用，强壮的人你去当兵，聪明的人你去做学问，你会唱歌的人去唱歌，会跳舞的人你去跳舞，只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去繁衍后代啊，然后生了孩子由国家统一抚养，这就是所谓理想国啊。而且这不只是理性主义的问题啊，如果你从宗教出发也可能有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太平天国，它也是拆散家庭，这个男的归男营，女的归女营，然后财产充公，是吧？所以我们说无论从理性出发还是从信仰出发，在儒家看来，你只要是这个拆散家庭啊等等，这个不顾血缘亲情，这就是违背天伦的。社会必须得是以家庭和这种亲缘为单位啊，为纽带啊，什么理性的安排啊，宗教的信仰都不可以破坏这些东西啊。所以孔子对于亲缘、血缘和亲情看得非常重。这个《论语》里边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回这个社公，就是叶子那个叶啊，古话叫社公，社公来拜访孔子，他们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社公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吾党有职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政之啊。这个党，吾党不是那个什么三民主义吾党所中的吾党啊，这个党是指乡党，老乡的意思。社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乡里边有一个人特别正直，他爸爸偷羊，他当儿子去给他作证，是我爸爸偷的。这个社公说这就是正直，真正的正直。而孔子说什么？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啊，亦于是。我们老家那边所谓的正直跟你们老家那边理解的不一样，咱们有文化冲突啊。他说我们那边认为什么呢？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隐，这才叫正直。正直就蕴含在这种亲亲相隐之中，这是孔子的意思。这我估计也是以前孔儒被骂的最多的一个，你孔子你不够公正啊，你天天唱高调，轮到你自己爹偷了东西你就不行了，你倒是大义灭亲呐。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别人偷东西你认为不对，然后你爸爸偷东西你就认为对。其实孔子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他并不是说自己的亲人偷了东西然后我就要认为对，不是那样，不是那样，而是说自己的这种直系亲属，自己的父亲做了错事，做了这种或者说犯了罪，并不应该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硬性的要求他的儿子一定要承担什么告发或者是作证的这种义务，不应该给他这种强加这种义务。当然从现代的这个法理上来说，你也不能包庇，你不能帮他去销毁罪证，但是至少啊，你这个作为亲人直系亲属，你没有义务去作证或者是去揭发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父子是血脉至亲的，是家庭里边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关系了。那么父子相互揭发是有违人性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法律规定说父子之间要相互，你必须相互揭发，否则同罪，那么家庭还能存在吗？这样的家庭还能存在吗？没有了家庭，这个社会会成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灾难？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假设，这个我觉得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看到了，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很多人都看到过，至少也是听说过嘛，也了解，那就是50年前的那场运动了，是吧？这个当时不就是发生了不少这样的情况嘛，是吧？这种事儿嘛，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相互揭发，只为了求自保。还有一个这个大家都了解的一部很老的一个港片叫《鬼干部》，梁家辉演的，是吧？这个里边梁家辉扮演一个造反派啊，他这个批斗自己的父亲不遗余力啊，然后非常狂热啊，我不是他的儿子，我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儿子，是吧？然后勒令自己的什么三叔六舅各位亲人，包括他的母亲，都去揭发自己的父亲，不揭发你是帮凶啊。这我们说这恰好是违背了孔子的主张，但是他恰好符合法家的主张。所以我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根本跟孔孟之道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从法家发源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商鞅的态度啊，《商君书》里边这么说，有一段话，他说故治之，治治啊，最好的政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啊，这跟孔子讲的是恰好相反的。最高明的政治，夫妻朋友之间不能相互包庇啊，不能因为你们是亲人然后就相互隐匿，父亲做了坏事，儿子要是不告发，那你也是罪恶啊。这就是商鞅变法中确立的一个制度嘛，连坐制度啊，是吧？大家这个一家人之中如果有人犯法啊，然后你家里人知道了而不告发的话，同罪论处，谁告发免罪。这种连坐制度在中国延续的得有2000多年吧，对吧？始于法家，而与孔儒思想正好相悖。这个我们知道，在战国时代，法家跟儒家是针锋相对的。我们以后还会处处拿法家跟儒家 做个比较啊，做个反面教材。那么我们看是儒家对还是法家对呢？这个大家自己应该会有结论的，我想。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在现代的法律中是怎么说的。比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啊。而且这个很明显了，这是孔子嘛。而且不只是我国的法律如此，全世界文明国家、主流文明国家的法律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在儒家看来，这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就是一个社会的基石啊，也是政治的基石啊。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政治的秩序就蕴含其中啊，那就是宗法制啊。我们说家庭、宗族这些实体，在这个西方这个政治思想里边就叫做共同体。共同体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宗教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还有国家其实也是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而周人的这个共同体啊，则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啊，而且它也是周人的政治共同体，它是宗族和政治是它是合一的，也就是所谓的家国统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应该是在前面第二讲讲过啊，我就不重述了啊。所以儒家的这种政治伦理其实就是源于宗族之内的道德伦理，因为它是家国统构的嘛，原来就是个宗族，后来变成了这个政治实体。所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其实就源于宗族的这种道德伦理。儒家的政治秩序原本就是宗族之内的秩序，道德秩序。比如说孔子所说的仁，仁爱这个仁啊，原本这个仁爱就是宗族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伦理规范嘛啊。仁爱并不是说对所有的人这个都要一视同仁的爱啊，那是平等的爱，平等的爱那是兼爱，那是墨家的。孔子的爱是差等之爱，你必须要有一个差距啊，必须要有差别。这个如果没有差别的话，他就不能称之为仁啊，不能称之为仁爱啊。这种仁爱其实就是原本就是周人宗族里边的伦理规范，而随着周人征服了天下之后，以宗法分封天下，那么这个仁爱也就成了政治伦理了，这也成政治伦理了。那么我们看看周人的这种宗族共同体它是怎么划分的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仁爱来划分的啊，因为这种仁爱它是有差等的，有差序的，有了差等就有了区别啊。通过爱的差等，就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远近亲疏了啊。你与你的父母还有兄弟之间的关系，它的密切程度就要高于你与其他宗亲的关系啊。你与你的宗亲之间的关系，就要高于你和本国人之间的关系，而你与本国人之间的关系就要高于你与外国人的关系，是吧？你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之间，他的亲缘程度不一样啊。那么根据这个亲缘程度的不同，爱的不同，他就可以确定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内的秩序。我想这才是仁爱的这个一个真正的现实意义啊。用儒家的话来讲，那就叫什么呢？叫别亲疏啊，区别亲疏远近啊。你一别亲疏，共同体就被明确出来了啊。你要是不别亲疏，明确不出来。比如说你是个平民，与你血缘亲情关系最近的，首先就是你的家庭，家庭成员就构成了一个最紧密、最基本的共同体。然后跟你的这个血缘亲情这个关系稍微远点的啊，那就是宗族。不同的家庭就构成了宗族，再远的就是由多个宗族构成一个这个，比如说大夫的家或者是国家，国诸侯的国，以此类推，直至构成天下。所以在这种封建时代，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是处于多个共同体之中，多个共同体之中，而且它是不同层级的啊，包括你可以处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宗族、自己的国家 还有整个天下啊，这是个不同层级的多层的共同体。对于这些不同共同体中的成员，你们之间的关系和亲缘度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共同体它的层级越高，它的范围就会越大啊，它与你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就会越小，你对它的爱就会越薄啊。比如说你是个鲁国人，他是个魏国人，你们都是庶民啊，都属于天下这个共同体，对吧？你们不是同一国家的，那么你们之间的亲缘程度，这个关系就是最小的，你的爱也是最薄的。反之，一个共同体它的层级越低，范围越小，它与你的亲缘关系就越大，这个爱就越深。所以你看这个仁爱啊，它绝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更重要的是它要体现出这个差序来，通过这种差序就可以产生政治秩序，就可以划定共同体，共同体的边界由此一定啊，所以它非常重要。当然我也插句话啊，这个尽管这种爱是逐级递减的，用儒家的话讲就叫亲亲之杀，这个杀是递减的意思，就是发音就是杀人那个杀，就是说你的家庭之内这个爱很深，但是到了天下人那里，这个尽管这个爱已经很薄了，但它仍然是爱。而我们看看西方啊，西方的这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有一位叫做卡尔施密特，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吧，是吧？施密特的这种政治学的思路就是非常相近，但是他是相反的，他对这个他不是用爱啊，他是用恨。这个施密特有一本著作叫《政治的概念》，在这个他的这个理论里边啊，政治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划分共同体的边界，也就是区分敌我啊，它叫区分敌我，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啊，区分敌我。所以我总说嘛，咱们这个毛主席啊，他很难说是极左，很难，甚至很难说是左派，倒是有点右翼的倾向。这区分敌我，如何区分敌我呢？施密特就认为，这个就要通过仇恨或者是恐惧，也就是敌意啊，来区分敌我。一个人啊，一个个人，咱们说，通过这种敌意，就可以把我与别人区分开，这样我就确定出来了。而对于一个共同体，就可以通过敌意，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这样就把我们确定出来了。这个我们就是共同体。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思路，没有敌意就没有共同体。所以我们看施密特的这种共同体，他是用仇恨来确定的。而儒家的共同体是用爱来确定的啊，尽管这个爱会逐渐这个减弱，对于儒家来说，就是没有这种递减的爱，就没有共同体啊。这个别亲书啊，我们说，它不只是确定了共同体，而且也为共同体提供了秩序啊。怎么提供的？我们这个详细来看一看啊。这个别亲书啊，就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清楚，我处于哪些个共同体之中，这些个共同体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它都有哪些成员，在这些共同体中我的位置是怎么样的，我的地位怎么样，我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就都能够确定了。确定了这一切之后，我就可以知道我在这些共同体之中我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当然也有相应的权利，但是古人一般都是偏向于责任，很少这个会讲权利的。那么这个我对这个用更清晰的话讲，就是说我对谁负有怎样的责任，怎样的义务，我从谁那里能够得到怎样的权利啊，这些东西就都是可以明确出来的啊。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明确啊，每一个人跟任何另外一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责任和权利，全部是一清二楚的啊。比如说每一个人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宗族，对他的国家，对天下，他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和责任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权利，就都是一清二楚的了。这就是政治秩序，而且是非常明确的秩序。比如说你是个平民，那么你跟国君之间的亲缘关系连带你的责任其实就比较小，因为你是个平民嘛。而国君的弟弟 跟国君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以及他的权责关系就比较大。那么如果你跟外国发生了战争，谁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更大的责任呢？或者冲锋在前呢？那就很明确了吧，那就很明确了。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一切都是通过别亲书来确定的，这样共同体的秩序才会清晰。否则如果你不别亲书的话，每个人对自己的位置、地位、角色，你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权利，它就有可能会混淆。如果混淆了的话，那么共同体制内的这种秩序就会混乱，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崩溃。我讲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发生在我的一位同学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同学，他这个小时候妈妈就没了，后来他爸爸又娶了个后妈，这后妈呢又生个弟弟，现在呢这哥俩已经很大了，成家立业了哈。前几年呢，他这个老父亲得了癌症，需要花钱，结果呢他这个弟弟其实经济条件比他还要好，非但不肯出钱，听说父亲生病之后，赶紧贷款买俩房子，然后还买了车。我这个同学就很难过，因为就摆明着就是不想这个出钱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难过，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只是你名义上还是你弟弟而已，本质上你们都不属于一家人了，你都不是一个共同体的了，因为他拒绝承担自己的义务，所以本质上你们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的人了。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家庭啊，或者家族的这种事务，其实本质上跟政治是一回事儿。其实今天我们身边有不少亲人朋友的家里边，这个很多家事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纠纷很多，我认为这些纠纷呢，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人们对自己你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要不然是不清楚，要不然是逃避，要不然还有就是你能拿到的权利，要不然是这个权利不清晰，要不然是干脆就是想多要。很多地方是模糊的，甚至故意去模糊啊，甚至是责任我尽量少担，但是利益权利我得多要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的家庭家族之中的这个秩序，它就混乱，所以引发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从儒家看来，仁爱啊，这种有差序的仁爱，别亲疏啊，它这个意义就不仅仅在于道德，也不仅仅在于这个明确了共同体，它还为共同体提供了秩序啊，提供了这种秩序的依据。而墨家的兼爱，它是对人无差别的爱啊，这种大爱无疆，其实就是典型的左派，确实它很伟大，有伟大的情怀，但是它却摧毁了周人社会秩序的这种根基呀。因为兼爱就是反对这个区别亲疏嘛，远近亲疏嘛，无差别的爱嘛，那么也就无法明确共同体啊，你也无法明确你在这个哪个共同体中你的角色还有权责是怎样的，都没法明确啊，也就是说周人的这种社会秩序就会混淆不堪。所以儒家跟墨家在爱的这个问题上，它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上的认同的这种分歧，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爱的情怀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治秩序上的威胁啊！这就回到了我们上面的问题，孟子那句话什么意思？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为什么？因为兼爱这种爱，无差别的爱，它是对宗族共同体秩序的解构啊，无差别的爱就体现不出你与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也无法体现出你跟父母之间的这种权责对应啊。所以呢，这个就完全可以说是就是孟子所说的无父啊。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周人这种等级，封建等级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其实就是以这种共同体的划分。为基础的。我们说在一个宗族里边，如果你以 这个大宗宗子为本位来别亲疏，那么等级就出现了啊。我们说天子是全天下人最大的这个宗主，那么天子等级最高，然后如果我们以天子为本位去别亲疏的话，那么跟天子血缘亲情最近的那些人就应该处于仅次于天子的那个等级了啊，也就是诸侯，然后分封各国。而诸侯在他诸侯国之内也是一样，诸侯为最高等级，因为他是最大的一个宗子，然后以诸侯为本位去别亲疏的话，那么与诸侯关系最近的他的兄弟们就应该是在仅次于这个诸侯国君的这个等级上，也就是大夫的等级，然后给他们分封才艺，等级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确定出来的啊，来划分出来的。每个等级其实都是一个共同体啊，这个天子和诸侯构成了一个最高层级的共同体，然后是诸侯与大夫构成第二层级的共同体，以此类推。那么在每一个共同体之中，它的这个秩序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血缘上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礼记》中，《礼记》里边《中庸》里边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子曰，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理所生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个儒家经典里边有一个这个《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丧服》啊，还有好像还有一篇叫《丧服小记》吧。他就是对这个宗族共同体之内，你具体如何去别亲疏，他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这个非常了不起。这个全世界可能这么古老的一种东西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可能都找不到第二个，非常非常了不起。这种丧服之制其实就体现了这个血缘亲情的这个亲疏远近的关系啊。所以儒家有五服的观念嘛，是吧？为什么是五服不是六服呢？他那个《礼记》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这个哪位朋友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啊，我就具体不细说了。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丧服的概念呢，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亲人们，这不是要给他这个吊唁嘛？那么他的亲人们就要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形制的丧服，通过这个丧服的差异，就能够体现出他们与死者之间的这个亲疏远近的这种差异啊。所以我们说，在每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以宗子为本位去别亲疏，这个共同体之内的它的等级秩序就产生了啊。而且不只是政治上，不只是天子诸侯这个士大夫等等，包括庶民这个阶层之内也有 N 多的层级， N 多的等级，所以它整体来说就是一个等级社会。那么如果我不以这个宗子为本位去别亲疏，以我自己，我是个平民，以我自己为本位去别亲疏，它有没有意义呢？一样有意义，一样有意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第一，你能够知道你处在什么等级啊，然后第二，你能够明白你在你所在的这个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中，你是什么地位，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应该承担什么义务等等等等，这样整个天下，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呢，就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说呀，这个我们看为什么孔子要以仁爱为本啊，这当然首当其冲它也是一个道德的这个问题，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仁爱的差序原则别亲疏啊，它就是当时那种宗族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根基呀。 这个儒家的这一点有一个特点呢，其实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儒家不是什么国家主义，它不是这种绝对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可以叫做小共同体本位。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什么呢？小共同体是优先的，比如说家庭就要优先于宗族，宗族要优先于国家，国家要优先于天下，就小共同体是要优先的啊，这是这么个问题。秦晖老师就专门写过一篇论文， 就是来讲这个事儿哈、啊，讲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可能分析的不如我分析的清楚，我狂妄一把，请恕我狂妄吧。那么这个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主要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家店出土的一批这个战国时代的楚简啊，楚国的竹简。这个里边有好多新的发现啊，包括这个道家的啊，也包括儒家的。比如说像这个儒家里边有一篇名为这个六德呀、啊，六德这么一篇文章，它上边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他这个杀都是指的是递减的意思啊。这个如果不了解这个词义的朋友，可能会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读到那段说就是《礼记》里边讲到这个这个应该怎么去别亲疏啊，这有句话叫怎么讲的，是上杀下杀旁杀而亲必也。我当时就以为说是这个把自己上边的亲属长辈都杀光，然后下边的晚辈都杀光，旁边都杀光，然后这个亲人们就全没了。但是后来了解了之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所以他这里边就讲到这么一段话啊，就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且呢，在韩非子里边，韩非子有个五度那一篇，正好能够印证。韩非子这个里边说什么呢？说鲁人从军战，有一个鲁国人跟着国军出去打仗，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孔子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可能是独生子啊。然后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啊。这个孔子觉得他很孝顺，把他这个抬起来当官了。这两个证据正好能够相互印证的啊。这个儒家呀，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他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个似乎跟我们一般对儒家这个通常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啊。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恰好符合我们上述对儒家这种共同体，对他的这种等级宗这种宗族共同体他的秩序的这种逻辑的分析啊。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儒家是怎么确定这种共同体和他的等级的呢？是通过别亲疏，通过仁爱啊，也就是这种差序之爱，也就是亲缘关系的那种亲疏远近吧啊。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的话，你对你自己家的这个自己家庭的责任才是最高的，而相比来说，你对国家的义务就没有那么高啊，就没有那么高。当然了，这个儒家他几乎不会提什么责任呐、啊、义务啊、权利啊这些啊，他们谈的这个都是一些实际的行动，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后人以我们的观念这个去分析他们的行为，分析他们的思想啊。还有呢，就是儒家几乎是不会提权利的啊，他谈的都是责任，你做儿子的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孝顺父母，应该赡养父母，应该承担这些义务，但是很少提你应该得到哪些权利。其实这个特点在我们说在西方的传统政治中也是这样，都是义务优先的，而不是权利优先的啊。你之所以得到权利，是因为你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啊。所以当这个美国的那位思想家利奥施特劳斯啊，他有一本书不叫《自然权利与历史》吗？他谈到自然权利这个理论的时候，他就说那些思想家啊，天花乱坠的谈什么什么什么人的自然权利，谈你可以，你谈的时候却很少提及人有什么自然义务。你没有义务哪来的权利呢？按照传统的思想，你这个权利跟义务必须是要对等的，对吧？所以说按照儒家这种思路啊，别亲疏的思路，你对你的这种小共同体的他的那个权利和义务才是最高的，高于你对大共同体比如说国家和天下的那种权利和义务。所以就可以得出结论，一定要为父绝君而不为君绝父。所以我们说儒家绝对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简直是正好相反，完全相反啊。 法家才是那样，法家才是那样。这个韩非子就非常不满意孔子这一点啊，因为从法家看来，如果说人人都为君绝腹啊，那就没有人对国君忠诚，就国君忠心耿耿了，这个为国家抛头颅洒了热血了，那国将不国了吗？那不就是？所以呢，你应该把国君的恩情置于最高处，国家要优先于家庭，这是法家啊，国君要优先于你的父母。所以说，就有那句那个歌词嘛，爹亲娘亲不如国王亲，对吧？天大地大不如国家的恩情大，对不对？这种思想这不是一脉相承的吗？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司马迁的父亲，上一次我也提到，就是老太史司马谈，他对法家有一个评价非常准，他说法家不别亲疏，不出贵贱，一断于法。这一看着就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个平等跟西方那个平等它还不一样，它不是指人格的平等，而是指这个社会地位你的平等啊。这就把儒家的这种等级制度给消灭了，给干掉了。按照法家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每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都是同样大的啊。王子与庶民不仅仅是同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王子与庶民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同。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想一想，庶民对国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被夸大了呢？对不对？对于平民来说，如果说他对国家的责任要远高于他对家庭的这个责任的话，哪怕是持平，那都了不得了，那不就是国家主义吗？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啊，我们说总想找一些个什么道德楷模感动中国，什么为了国家坚持加班几个月搞科研不回家，什么父母死了都不回家，这种人在儒家看来那就是精神病，那就是无父，那就是禽兽。因为什么？因为他违反了仁爱的原则啊，把他对家庭的这个义务与对国家的义务哪个高哪个低你搞错了吗？那不是啊，这不错置了吗？弄反了吗？但是他却符合法家的要求啊。所以我们说儒家的这种仁爱的这种原则，还有这种等级制度，它就为社会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这种秩序。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下，庶民阶层对国家的义务就非常有限啊。这个我们还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谈的，而如果从封建的角度来谈，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君王的君，这个国王的国王不是我的国王，或者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那么庶民只属于自己的这个直系的直属的那个贵族，他只向自己的贵族来负责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更是小共同体本位了，这种小共同体本位就是对法家国家主义的一个对抗。儒家的这个特点呢，在汉代之后被弱化了很多，但是我们如果去关注一下这个很多，比如说司马迁对于那个历史人物的一些评价呀什么的记述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这种性格啊。比如说对这个伍子胥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儒家就非常的赞赏伍子胥啊，说他是忠孝两全呐。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就简单讲啊。什么故事呢？就是说楚平王啊，战国时代楚平王的这个太子建，叫建，太子建，他的太傅就是伍奢，就是伍子胥的父亲。因为这个奸臣谗言，这个楚平王就怀疑太子要谋反，然后就牵连到伍奢，然后呢这个楚平王就想把伍奢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都斩草除根，然后就先把伍奢抓了，抓了之后呢就派这个使者去招他的这个两个儿子啊，说你们过来吧，这个你们来了之后我就把你们父亲放了，要不然我就杀了他。然后这个他的这个伍奢的长子叫伍尚啊，他听说了之后就想去，然后伍子胥说不能去，这个楚王召见咱们俩无非是担心咱们跑了之后留下后患，所以呢他就是骗咱们去了之后咱们就是被杀，如果我们去了只不过是父子俱死，何意父之死啊，我们要都死了的话对于父亲的这个死有什么帮助啊，有什么好处啊。最后这个伍尚去了，他哥哥去了，完了然后就跟他这个父亲伍奢一起被杀了，然后伍子胥就跑掉了。 伍子胥跑了之后，按照咱们后儒或者说法家的看法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跑了，你得谢主隆恩是吧？你跑了已经算恩宠了吧？可是伍子胥不仅跑了，而且还是叛国了，简直就是说，他跑到了敌国吴国那里啊，为了给自己的父兄报仇，这个伍子胥帮助敌国整军被吴，西替若厉，不惜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呀。这个我们知道，伍子胥的家族原本是楚国的大贵族啊，大家族，世代都是楚国的大夫，他们也是芈姓啊，因为楚国这个王族就是芈姓，熊氏，屈原是芈姓屈氏，伍子胥他们家族就是芈姓伍氏，就大家只不过是不同的分支，楚王就是他们的大宗嘛，所以说这个伍子胥在我们今天看来，他这个所作所为那就是叛国，不用说，那就是叛国。但是如果我们从儒家这种小共同体优先的这种思路来说，它就是对的。你楚王把我的父兄蒙冤致死，我当然要报仇，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父亲兄长的责任要远高于我对国君乃至于对国家的这个责任。是我的父兄重要还是祖国重要啊？当然是我的父亲和兄长重要啊。所以呢，伍子胥最后带着敌国之兵打败了自己的祖国，然后把自己祖国的这个王楚平王掘墓鞭尸啊，不惜搅他个天翻地覆，就搅他天翻地覆，我要报这仇啊！这就是正义，这才是儒家啊！什么为了大局，为了天下，牺牲小我，牺牲家庭，那不是儒家，那是法家。我觉得我们不要觉得他这个狭隘偏激啊，说他没有国家意识，没有民族意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伍子胥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魄力和决心，为我们的亲人、父母、妻儿的正义，不惜与自己的祖国作战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完全将是另一个景象啊，将是另一个景象。所以那些喝了什么孩子喝了毒奶粉、打了假疫苗。还有前两天这个前天吧爆出的这个恋童案，强奸孩子的那个小女孩那个案子啊，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这个父母他如果是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讨回公道，这些人从孔儒看来他们就是英雄啊，他们就是英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的亲人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个社会我觉得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古圣先贤对我们的教导啊，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这是人家说了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等级秩序它的社会意义。本来呢，我应该继续讲的是这个等级秩序的这个内涵，但是呢，我想因为它这个有点太多，我想下次再讲，跟那个反专制放一起讲。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种等级秩序它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啊？从这个我们说从这个社会结构来说啊，封建时代这个全天下的人民他都是生活在自己所属的这个贵族领地之内，每个贵族这种治下之民他都是自成一体，围绕在贵族的周围形成一个共同体，应该说是形成一层一层的共同体。相对于周天子的这个中央政府来说，他就有着极大的自治的这个权利。而反过来呢，我们看秦汉之后，这个贵族阶层被消灭，那么全天下的老百姓就是直接统御于皇帝，这个整个社会就从原来的多层的结构，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种多层的结构，演变成了皇帝或者说朝廷与庶民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结构。在这种扁平的结构里边，底层人民啊，它就呈现出碎片化、颗粒化的倾向啊。这个法家其实就是要干这件事儿，打破这种共同体，消除等级，让所有的人都处于国家或者说朝廷这个唯一的权威之下啊，不别亲疏，不出贵贱，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被君主统治啊。所以要依断于法啊，所以这种等级消除了等级之后。我们的灾难就来了啊！这是等级的意义。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秩序优先 因为什么呢？因为等级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比如说这个塞西尔，英国的塞西尔，他认为什么呢？他说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和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文明就是这种封建文明，绅士精神，以绅士精神为基础的。那么伯克也是这样认为，他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各个等级的有机组合，国王、贵族、权威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这些天然的领袖们也会为社会带来秩序啊，从而保证普通人的这种权利和自由啊。因此，所以说从这种保守主义的思路来说，平民跟贵族之间尽管有着这种不平等啊，但是双方实际上是共生的关系，他们是双赢的。所以这个秩序啊，它是保证自由的基础。当然我一直反对把秩序当成实现自由的充分条件，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秩序则没有自由啊。这个从我们现代的这个意义上来说，等级的存在让人很难接受，似乎它很野蛮，但是在那个时代啊，这种严格的等级确实可以为社会提供这个最宝贵的最基本的一个秩序啊。左传中就这么说嘛，他说这个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亲至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立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侍其上，而下无觊觎啊，下无觊觎。这种等级制度就可以使人各安其分啊，各安其分啊，每个人的这个所处的地位啊，你生来就定好了的啊，不是说你努力所能改变的，这样就不会让这个处于下位的人啊，他就不会去觊觎上位啊，这样的话就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秩序，也就是所谓长幼有序，这样社会就不会乱套。那么这种长幼有序其实原本是宗法制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具体的这个看一看这个宗法制这种继承的这个原则。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就看看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啊，它有什么好处。这个周代的这个封建制呢，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继承制它并不是说从君主的这些儿子当中挑选最贤德的那个啊，有德不行，能干不行，这些都不是你能继承君位的这个最重要条件，而是直接去指定嫡子这个群体中的老大为继承人，生下来就定好了啊，无论这个老大这个嫡长子是贤是愚，这定好了的事儿。这种继承规则，这个儒家叫什么呢？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所谓嫡子，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我们说这些贵族啊、君王啊，他们的正妻一般都是同级别的贵族家的女儿啊，所以嫡子是最高贵的啊。首先优先考虑的就是，然后再在嫡子之中去找老大啊，这就是继承人啊，不能这个找能干的啊，不是找能干的。如果说第一个嫡子夭折了，那就往后排；如果没有嫡子了怎么办？就开始考虑庶子啊，在庶子之中去找老大，也是以长不以贤啊，也是长幼有序，这样他的继承制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秩序，就不会混乱啊，不会混乱。这种秩序，继承的秩序，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提供一个这个稳定性，排除任意性啊，这个非常的明确。王国维呀，咱们知道这个。王国维是咱们的民国时代的非常有名的学者啊，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殷商制度论》，他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啊。他评价这个嫡长子继承制，他说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任天者定，任人者争。什么叫任天者定？就是说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它有非常明确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啊，他就会避免这种竞争，避免争端啊，而且可以避免以人的主观好恶来决定继承人啊。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儿子之间的而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那么王国维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最大的害就是政治上的失序与纷争，这确实是天下之大害，而政治上的有序则是天下之大利。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保守主义看重秩序原则的这个原因。为了什么？为了求定而止息而息争，求定而息争。他不是让最能干的儿子去这个继承，怕引起争端。所以如果我们问呢，说这种嫡长子的继承制，它平等吗？它平等吗？它不平等。那为什么要搞这嫡长子继承制呢？为什么不能这个大家都是先王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平等的拥有继承权呢？因为它会导致混乱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商代的地位继承，他就比较考虑平等，他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的。比如说大哥死了，后边有二哥，二哥上；二哥死了，三弟再来。如果说没有四弟了，就三弟到头了。那三弟死了之后，谁来接班呢？按照商人的规则，应该是回到大哥的儿子接着轮，由大哥的儿子首先继位才行。可是事实上，实际操作中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就王国维就在他的这个文章中，他就说，以理论之，这个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就是说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导致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呢？这种商人的这种继承之法，你看着很平等是吧？挺好是不是？但是却导致了商帝中丁之后长达九代的混乱呢？这个周人的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恰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伯科、他也是这么讲，所谓秩序，你必须要体现出差别，所以必须要有等级，没有等级就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没有秩序。所以我们看西方的这个继承制也是嫡长子继承制，他也不搞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却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平等则会破坏秩序。我们看墨家的兼爱就是平等之爱。如果我们把法国启蒙运动的口号这个平等和博爱结合起来，那不就是兼爱吗？那不就是兼爱吗？我们刚才讲到了就为什么儒家要差等之爱，为什么说这个墨家的这种平等之爱，也就是平等博爱会导致混乱，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有人会问，比如说这个先王死了之后，难道不可以把土地平分给各儿子吗？平分给大家多好呢，这样不是平等了？这样平等有什么坏处呢？这样的平等的继承在我们今天的民法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是在古代这个措施呢，汉武帝干过，就是推恩令。因为我们知道汉代初年呢，他还有一些封建，这个汉景帝的时候呢，就想去削藩，也就是任用大臣那个晁错削帝嘛，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啊。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个武帝也想搞这个，怎么搞呢？这汉武帝很聪明，他搞了一个叫推恩令这个政策。就是各国的诸侯啊，你不能再让你嫡长子继承整个国家了，而是每个儿子都有权分一份土地啊。这样的话，这个诸侯国就会越分越小，几代之后，这个诸侯国就没了嘛，这不就没了吗？所以，你这个儿子，这些个儿子们也就成了庶民了啊。这就是平等的规则啊，听着好听，但是这个好像是对人家子弟的一种恩德，推恩令。但实际上却是在加强中央集权，让你诸侯国分封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啊。这种封建等级制度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社会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我们说尽管这个封建制度啊，它有一些先天的劣势，比如说当这个天子实力不行的时候， 啊，这个诸侯国之间常常会有战争，但是在他这些诸侯国的内部，他一般都是比较稳定的，都比较稳定，因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分啊，各安其位，每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地位。那么比如说大夫的继承人就不可能成为诸侯，你平民的儿子就不可能成为大夫啊，所以这个即使是在先秦时代，这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看也是非常少见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啊，平民起义，没见过有农民起义建立的国家。在那个时候，西方的中世纪这个封建时代也是那样，我们没有见过西方的哪个国家，那个时代的国家是由平民暴动叫推翻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啊，甚至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都比较少见。比如说英国比较大的是14世纪啊，有一次这个1381年，英国的埃塞克斯郡还有肯特郡这两个郡的农民造反。为什么造反呢？跟大宪章的那个运动的那个原因几乎是一样的，结果也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抗缴人头税，就是国王想要收人头税，他不干，然后呢就这个造反，聚众10余万呐、啊，都攻入了首都伦敦。当时的国王查理2世躲到那个伦敦塔里边去了。这个像这个时候，平民其实完全控制局势了，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国王抓过来杀死。但是当这个国王就是只是口头上答应了这帮起义者的要求，他们就散去了。咱们可以看，跟这个大宪章运动几乎是如出一辙。运动的爆发也是因为国王乱收税，运动的目标也不是说我要取国王以代之，只不过是要让国王回到法律的框架之内而已啊。还有一次，欧洲就是16世纪到16世纪了，这个德国有一回比较大的农民战争，就是那个敏采尔起义啊，非常少。在日本古代封建时代也是非常少，非常的不常见。这个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是这个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期，也就是1428年才第一次爆发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日本的记载呢叫做土民伊葵，土民就是这个农民，伊葵在日语里边就是指的是这个暴动的意思啊。他这个大成院日记目录里边说，亡国之机莫过于此，日本开国以来土民暴动以此为实也。这是15世纪的事了。那么其他的几次基本上都是15世纪，比如说像这个1481年啊，有这个京都伊葵，还有1485年叫山城伊葵，还有一次比较时间比较长的规模比较大的是1488年的一向伊葵。这是什么叫一向伊葵啊？是日本佛教好像是净土宗的一个分支吧，叫一向宗，以这个佛教宗教为组织，然后发动的一次这个暴动。所以我们看，基本上日本的农民起义都是集中在15世纪，恰好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所以可能跟他的当时的动乱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在封建制度之下，这个社会一般是比较稳定的，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日本。这个封建时代的内乱都比较少见啊，而且这个也很少能看见说是农民推翻了贵族，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国家啊。这个与我们秦之后那种历代王朝末年那种这个异军风起、改朝换代、死人无数那种暴烈惨烈的极度的社会动荡相比，简直是不可想象。啊，这个西方人根本就没见过，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那种灾难。而反过来我们看啊，中国秦之后啊，我们说这种情况啊，尤其是历代王朝中后期，总是面临这种农民起义的威胁。它是为什么呢？它是为什么？它跟封建时代有什么差别呀？为什么封建时代没这问题呢？我觉得呀、啊，我总结两个方面，不一定完全啊，就大概讲一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秦以后的集权政治，我觉得首先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统治逻辑有问题。他的统治逻辑是基于征服与武力的啊，国王就国君和人民之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对立的位置上， 啊，他们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是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啊，正如我们这个第二次这个讲这个演讲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封建时代的统治逻辑是不一样的，当然它也不能少了这种武力的威慑，但那绝不是全部，甚至不是重点啊，更多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种权责对等的效忠和契约封建来进行统治的啊，这就带来一个根本的区别呀。这个伯科这个有一段话说的很好，他是怎么说？他说，过去封建的骑士时代的效忠精神，使国王摆脱恐惧，从而使国王和臣民两者都摆脱了对暴政的防备。但是，当臣民从原则出发起来反抗的时候，国王将成为暴君。啊，这非常讲的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们看封建时代，他那个军队这个更多的不是拿来说对内这个准备镇压的，因为他的统治逻辑就是那样的，所以国王对于自己的内部他没有太多的恐惧啊，他这个军队常备军只不过是用来抵御外敌的，这一点倒是跟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啊。比如说英国在封建时代，英国是个岛国嘛，他有大海做屏障，这个屏障，甚至英国长期都不用维持常备军。而到了集权时代，这个君臣关系、皇帝与人民的关系，简直就是急转直下，急转直下。就像伯克说的，这个当臣民这个必须要反抗的时候，国王就往往成为了暴君啊。这个谈到这儿啊，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想到商鞅，《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里边就记了这么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说呀，商君相秦十年的时候啊，他以治理秦国十年之后，秦国的贵族们都很怨恨他。当时就有一个宗室叫赵良，他去见商君。这个商鞅就说啊，你看我治国治怎么样？他说，使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治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然后呢，这是移风易俗了啊。然后呢，商君又说，我还大筑祭阙，盈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谷大夫贤啊？他说，你看我啊，先是纯化了这个秦国的风俗，移风易俗，然后我又大兴土木，建设秦国，大搞基建。就秦国原来首都不是在雍城吗？然后在商鞅的这个时代迁都咸阳啊，然后就需要建很多的宫廷啊，什么城阙呀，所以大兴土木啊。如今他说，秦国的都城咸阳已经能赶得上那些东方的名城了，已经是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了。你看看我治理国家，跟这个五谷大夫比，谁更贤能啊？这五谷大夫就是指那个春秋时代这个秦穆公的那个名臣百里奚啊，百里奚很厉害嘛，很有名气嘛。所以啊，这个商鞅是很得意的，你看我跟百里奚比怎么样？没想到赵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嘴巴。赵良说，你要想听我的这个看法，你得先答应不能治我的罪。这商鞅答应了。我们看看赵良是怎么评价的。他说，人家五谷大夫啊，对内实行仁政德政，对外这个对诸侯的外交也是以德为本，所以秦国上下都十分爱戴他。他说，五谷大夫之相秦也啊，劳不作秤，鼠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啊，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啊。五谷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处，此五谷大夫之德也啊。而商君你呢？商君你怎么样？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祭阙，非所以为公也。行秦太子之师分，残商民以郡行，是积怨蓄祸也。他说，你商鞅啊，你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啊，然后你大兴土木，完了你还拿这个当你的功劳啊，你把太子的师傅都给处以情刑，然后还用严刑峻法、严酷的刑罚去残害老百姓，你这是积怨的。你是积怨的，你看看人家百里奚出行的时候，劳不作秤，鼠不张盖， 在国中行于国中的时候，在国中这个出行的时候，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也就是不需要带保镖，不需要带武器，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伤害他，大家爱戴他还来不及呢。百里奚死的时候，秦国举国痛哭，人民怀念他们的好总理呀，是吧？正在干活的人活也不干了，小孩也不唱歌了，举国悲痛。而你商鞅呢，你看你商鞅怎么样？君之出也，后车十数，这个从车载甲，多利而田携者为参乘，持矛而操戟者傍车而驱啊。你商军出行，你看怎样？你得坐防弹车，后边还得跟着十几辆车做护卫，然后这个卫队得拿着兵器跟着你，有的骑马，有的在车旁边跟着跑啊。此一物不惧，君故不出啊。这些东西啊，有一样没有的话，你老人家都不敢出门啊。这个场景我们都太熟悉了吧，是吧？看看东林的那几代胖子，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是吧？为什么你不敢出门啊？因为你统治逻辑有毛病，你就是个强盗，所以你肯定害怕老百姓，这是必然的。反过来呢，因为你害怕老百姓，所以你的统治逻辑一定是强盗式的。所以呢，尚书上说，这赵良继续说，势德者昌，势利者亡。我们说赵良这一席话呀，其实就是儒家人士司马迁说的，真是震撼人心的。这个道理我想就像那个斯宾塞说的那句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亚述的征服者在浮雕中被描述成用一根绳子牵着他的俘虏，可是这个那根绳子另一端所捆绑着的恰好是他自己啊。这就是这种集权专制下统治逻辑啊，他让这个君主变成了暴君，让人民不得不起来反抗，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这为什么说集权的王朝都很短命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统治逻辑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我们说啊，这个为什么老百姓在集权模式下喜欢起来造反呢？造反那么多呢？因为他活不下去嘛。大多数人我们说都不会铤而走险的，能够起来造反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朝不保夕，只能造反。就像陈胜吴广说的那句话嘛，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老百姓都是在这样的绝望中才能选择举义，其结果当然就是社会失序嘛。我们说中央集权的这种专制式的政治一定会伴随这种问题啊，一定会伴随这种问题，跑不了。因为这种政治模式我们说它是靠官僚来治理这个地方的，它不像封建时代，封建时代的地方是由这种世袭的贵族来治理啊，官僚和贵族对待地方的这种态度是截然的不同啊。对于贵族来说，这个领地它就是我的嘛啊，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而且还是我子孙后代的啊，所以这是关乎家族的一个产业啊，搞好了就是万世基业。所以贵族他不只是愿意享受这个领地的出产利益啊，他还会愿意去承担，乐于去承担领地的义务啊，愿意看到领地的这种发展的更好，而且必须得是可持续发展，他会考虑长远，因为这才符合他的利益嘛，利益最大化嘛。也就是说，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啊，或者说在一定角度上，贵族与他治下之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但是官僚就不一样了，你比如一个县令，这个县他不是我的，他是皇上的，对不对？我把它治理的再好，我也得不到更多好处，我也不可能把它留给我的子孙，是吧？不仅是这样的，而且地方官一般还要轮换啊。你如果说寻求这个长远，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长远利益，这个政绩可能不是出在你身上，而是出在你的后继者身上。那谁愿意干呢？就冤大头嘛。所以，而且呢，尽管说咱们朝廷有考核，你这个干的这个太过不好也会遇到麻烦，但是毕竟在这个官僚体系之内，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嘛。所以呢，基本上官僚与地方百姓的利益啊，它往往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我多搜刮点，那才叫实实在在的实惠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历史一再证明啊，这种中央集权的朝代普遍是短命的。而封建时代，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日本，那些邦国都是非常长寿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看一看啊。我们说这个，比如说郑国啊，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诸侯国啊，比如说郑国，郑国活了432年，立24君。432年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汉、西东汉两汉加起来刚刚超过400年啊，两宋加起来刚刚超过300年，然后唐朝应该是290多年吧，明朝、清朝都不满300年啊，其他的这个大一统王朝基本上没有超过300年的了，都很短。所以郑国432年已经超过所有的这种集权这种模式下的大的帝国，但是郑国这个年数还算是短的。咱们看秦国，秦国561年啊，因为秦国分封的时间比较晚，他到了西周的中期吧，才分封为贵族，才有了领地。晋国啊，晋国684年，39君。鲁国790年啊，传了25世34君。宋国829年啊，传了34君。中原的小国魏国，就是保卫国家那个魏国，总共是907年，传了41君。907年是什么概念呢？古罗马帝国比这应该比这长啊，但是已经够长了，900多年了，我的天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长啊。这种传国时间的长，我们说肯定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是跟他的那个技术欠发达，然后这个社会变化缓慢有关系，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还是他内部这种政治他有一种合理性，否则的话他绝对不可能这么长寿。而且我们看西周时代的这种诸侯国基本上都是被他国侵灭或者吞并，而不是亡于内乱啊，基本上不是亡于内乱。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在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时代这个一样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英国在这个古罗马撤出英格兰之后，就覆灭之后，英格兰的这个阿尔弗雷德大帝建国，然后他仅仅在11世纪被法国的诺曼公爵征服过一次啊，再就没有了，绝对没有发生过什么农民起义建立的国家。日本呢，日本也差不多，尽管说天皇失去了实际之权，但是这个幕府有兴衰更替，但是天皇的世袭仍然是千年一系啊，非常的稳定啊。我们说这种稳定的社会，它就为这个许多贵族家庭、世家大族的延续提供了可能啊，提供了可能。甚至我们看很多家族的传承，比他所在的国家和王朝还要这个长久。我们就看西方吧。看欧洲，比如说洛林公爵家族，他从公元9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啊，其中他有一个旁支吉斯家族，对法国的影响很大。还有德国的德意志的维尔福家族，从8世纪开始兴起啊，他有很多分支啊。这个其中的有一个分支在德国的汉诺威统治延续到1918年，1000多年呐，这个家族啊。而且汉诺威公爵在1714年之后近200年的时间还统治着大英帝国啊。再举个例子，意大利佛伦萨的著名家族美第奇家族，这个13世纪开始出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的这个统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啊。反观我们中国秦之后大一统的集权王朝啊，这个就不用说了，朝代都很短，没有几个超过300年的。然后这个王朝的末期往往是天灾人祸，战乱不断啊，然后在这个轮回之中，很多旧的世家大族基本上就毁于战火了，他很难传承下去。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是文化的传承者啊，那些个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家族啊，正是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基础啊。而且不只是家族，我们也可以看他的企业，欧美的不少企业往往可以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呢，我们这边能有百年老店就不错了啊。更夸张的是日本 据日本有一个叫 Data Bank 的一个调查公司、调研公司，它是2012年做的一个调查，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显示日本呢，截止2012年，有7家公司的成立时间超过了1000年，其中有一家公司叫金刚组，它是一个搞庙宇维修的一个公司，成立于公元578年，相当于我国的南北朝时期，至今是144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最古老的企业。然后还有比如像这个日本山梨县有一个甲州西山温泉青云馆，这是一家旅馆，创立于705年，相当于我们的唐朝，至今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封建社会中的这个企业啊、作坊啊，它往往是世代传承的。一个家族它世世代代的专注于某一个生产领域或者技术领域啊，这样就有利于技术的继承，有利于继承，而继承才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呀 啊。所以这些家族在某一个领域它能够有着几百年的传承，它就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专门去研究，精益求精啊，所以才能够带来更好的创新和发展啊。这也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啊，因为保守主义认为创新绝不是凭空来搞的，你必须要继承前人啊，你必须站在巨人的肩上啊，你这个然后才能搞创新，所以没有继承就无所谓创新。所以我们从一个社会它这个家族和企业的这种长久的传承，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啊它的文化的延续性了。保守主义很重视社会的延续性、文化的延续性，儒家就是这样啊，它以延续血脉、传承文化为己任嘛。啊，《易经》中说的什么呢？说生生之为义啊，儒家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个上天的这个德性就是生啊，它不只是指生产啊产生，更重要的是它得能够延续传承下去啊。所以说这个孔子有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兴灭国继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非常重要的就是兴灭国继绝世。我们看看周人在这个建政之初啊，他这个把商人没有消灭掉，而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啊，夏人也保留了他的国家，他这就是他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时间还比较好，没觉得太长。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然后我现在在办公室，我先回家，应该也很快。然后回头我看到这个留言之后，我可以做回复。感谢大家，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下次再见，谢谢。